大家好。去年那么忙哈，我居然还获得了一个邀请哈，非常荣幸，我能够为我们台湾的爱盲基金会当他们的代言人。那个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也因为借着这个机会哈，那个能够有机会跟他们接触，真的聊下去以后才发现，原来生活的不便，一点点的一个小动作，可能都会造成很多的麻烦。然后我们都会不会觉得坐公车要吃个饭，要上个洗手间，我们觉得都是很简单不过的事情，可是在他们那边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，而他们都一一克服了。他还笑我说，华健你写一首歌叫怕黑啊，我说哈哈哈哈，有歌迷感觉就很好了嘛。他说你哈哈哈，我们都不怕黑的。李宗盛帮我填了这首歌的歌词，就是给他们的一首歌，歌词就是从这个方向下手，叫有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